小心会怕失恋更伤心，未够高分，没有往事重温，分手后再没听闻，让我何会死心。不必送鲜花就绽放你坟墓，天黑到清早为着什么祷告，就算他朝如刀没半点烦恼，为你抹掉了眼泪明日就更好。You're in my heart, all I ever know。 我痛过再痛亦很好，承诺一下活着就有多好，不要为怒，不要迷途，不要跌倒，不再需要。为着什么祷告，就算他朝如刀没半点烦恼，为你抹掉了眼泪为何做不到、oh, 不必送归家，前行却已无路，再需要、oh。